司参考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来聊聊图书方面的话题。前一段时间风靡世界的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带着他的第7部小说本源来到了中国，和广大读者见面。这本书依然是以兰登教授为主角，讲述了一个和人工智能有关的故事。丹布朗是全球最为畅销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外国的畅销书作家。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丹布朗和他的新书《本源》开始聊起，也来盘点和分享一下其他几位全球畅销小说作家的创作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5月22号，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布朗来到中国，在上海图书馆做了一场本源的新书分享会，也和国内读者一起回顾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丹布朗说，他5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写作，还帮他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是由他口述妈妈来做记录的。当然了，这本书的手印只有1本，而且是写在木纸板上的。这本书的名字叫《长颈鹿、猪和着了火的裤子》。令人惊喜的是，丹布朗到现在还保留了这本小书，甚至把它带来了中国，展现在上海读者的面前。无论是过去出版的《达芬奇密码》《失落的蜜蝠》，还是最新的这本《本源》，丹布朗的作品中总是充满了科技、艺术、宗教等元素，还集悬疑、谋杀、侦探、爱情于一体。丹布朗表示，这种写作风格是和他小时候成长的家庭环境分不开的。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他的信仰就是科学。丹布朗的童年就充满了各种矛盾，吃晚餐的时候，母亲会做很长的餐前祷告，而在母亲祷告的同时，父亲则会用小胡萝卜给大家切出不同的几何图形来。尽管父母的信仰不同，但他们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十分开明，非常鼓励孩子问问题。所以小时候的丹布朗就会问，圣经里上帝用7天的时间创造世界，为什么和学校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不一样呢？圣经里讲亚当和夏娃，但为什么我会在博物馆里看到化石呢？长大之后，丹布朗就把这些童年的疑问写进了《达芬奇密码》当中。喜欢丹布朗的读者都知道，他的小说里总是有很多解密解码的环节，读者很容易身临其境，游走在欧洲的教堂或是博物馆中，在一幅幅名画雕塑中寻找线索。丹布朗告诉大家，其实这也和他小时候的生活习惯有关。每年圣诞节，他的父母在圣诞树下放的不是礼物，而是密码，孩子们就要根据密码去寻找自己的礼物。比如第一个密码指向了冰箱，但打开冰箱后发现是另一个密码，还要继续找下去。这种特别的经历也让丹布朗充满了好奇心和想象力，并且把这种风格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2003年，达芬奇密码一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1名。 到2006年的时候，这本书的全球销量已经累积到了6000多万本。甚至由于达芬奇密码的影响力，连带着丹布朗之前的几部小说也跟着大卖。2004年，他就有4部小说同时进入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不过，丹布朗向中国读者透露，他人生中真正出版的第一本书并不受欢迎，那本书叫做《数字城堡》，出版于1996年，但当年在美国只卖出去了12本，而且其中6本还是他母亲偷偷买下来的。不过，当《数字城堡》这本书引进到中国出版之后，销量却是惊人的50万册。如今，丹布朗的作品已经累计翻译成了56种语言，全球总销量超过2亿册，而且这些小说都是影视界改编的香饽饽。新书《本源》继承了他此前小说的特色，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如果未来真的发明了一个具有意识的人工机器，在一开始就将它放入黑暗中与世隔绝，那么随着机器的生长，它有一天是否会问出同样的问题：我从哪里来？谁创造了我？丹布朗说，虽然我不确定答案是什么，但至少需要我们不断自问和反思，让自己在道德上、价值观上尽可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咱们介绍了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布朗和他的新作《本源》，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被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国外畅销书作者们。说到畅销小说，同样来自美国的作家斯蒂芬金大家都不陌生，而且要说起作品被影视改编的次数，斯蒂芬金就更多了。他的小说《闪灵》《肖申克的救赎》《绿里奇迹》等等都被搬上了大荧幕，而且都是影史留名的佳作。斯蒂芬金1947年出生在美国缅因州的波特兰，2岁那年，他的父亲以出门买一包烟的借口离开了家庭，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父亲的离开让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母亲不得不独自抚养2个孩子，这种贫困的状态一直维持到他大学毕业，甚至是结婚以后。1967年，斯蒂芬金和他未来的妻子相识于缅因州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他大学读的是英文系，并且获得了英文教师的资格，但是毕业之后，斯蒂芬金没能得到教职，不得不靠四处奔波来养家糊口。他在洗衣房打过工，送过煤气，当过门卫，偶尔也写写故事卖给一些男性杂志以贴补家用。当时的斯蒂芬金和妻子穷得掉渣，一家人不得不住在拖车里，在洗衣机和烘干机上搭个临时的桌子用来写作。这一切的改变是从小说《魔女佳丽》开始，这是斯蒂芬金写的第3本恐怖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位高中英语老师穿过小餐馆储藏室里的虫洞，从2011年回到了1958年，要从枪手的手中救下约翰·肯尼迪。在妻子的鼓励下，这本书得以出版，并且带来了$200,000的收入。一直到1985年，斯蒂芬金才摆脱了金钱的困扰，生活变得好了起来。斯蒂芬金很快成为了全球作家中首屈一指的亿万富翁，他的作品在全球销售超出了3.5亿册，而且是当今世界读者最多的美国小说家。在他的家乡美国，斯蒂芬金更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了好莱坞片商的抢手货，有超过70部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取自于他的作品。《纽约时报》给他的称号是现代恐怖小说大师，但创作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斯蒂芬金成功的秘诀是每天读写4到6个小时。在他看来，如果你找不到时间进行阅读和创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至少要创作2000字，但如果要问他为什么去写作，斯蒂芬金会说答案相当简单， 我无法想象如果不写我可以做些什么。要是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写这样可怕的故事呢？他会这样回答，你认为我有选择吗？其实恐怖并不是斯蒂芬金唯一擅长的领域，常年占据各大电影排行榜第一名的《肖申克的救赎》正是改编自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四季奇谈》。有人说，斯蒂芬金既写得了恐怖故事，又熬得了极品老鸡汤，这才是真正的畅销书大师的创作威力。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外国的畅销书作家。四月份的时候，国内知名的作家排行榜发布了第12届最新榜单。在外国作家榜这个分榜中，东野圭吾、村上春树和 J.K. 罗琳稳居榜单前三位。当然了，这里说的是他们在中国的版税收入，并不是全球的收入排行。在去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17年全球作家收入排行榜中， J.K. 罗琳可是位居全世界首位的。在这三位中，东野圭吾和村上春树都是笔耕不辍，近年来一直都在推出新作。而第三名 J.K. 罗琳上榜却依然靠的是哈利波特系列的魅力。不过说起来， J.K. 罗琳在写完哈利波特系列的最后一部之后，其实也没有闲着。众所周知，当你成功写出了一部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籍时，接下来的创作就会理所当然变得压力更大，也更艰难。所以 J.K. 罗琳在写完《哈利波特》七部曲之后，就选择了用化名来继续创作。罗琳的第一个化名叫肯尼沃斯·惠斯普，他用这个名字写了霍格沃茨图书馆系列的三部书，神奇的魁地奇球、神奇动物在哪里和诗翁比斗故事集。如果说这个化名基本就是多此一举，大家马上就知道这其实是罗琳的创作，那他之后用另外一个化名进行的创作就更有隐蔽性了。这个名字叫做罗伯特·加尔布雷斯。罗琳用这个假名写了三部侦探小说，分别是《布谷鸟的召唤》、《蚕》和《恶魔之路》。2014年3月，一本叫做《布谷鸟的召唤》的推理小说出版。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封面上写着的作者罗伯特·加尔布雷斯是谁。不过仅仅三个月之后，一位和 J.K. 罗琳有往来的律师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妻子，妻子又告诉了他的闺蜜，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为此，泄密方还向 J.K. 罗琳支付了1000英镑用来赔偿。在之后，这本书的销量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秘密没有公布之前，三个月里这本书只卖出去了1500本。而当大家知道罗伯特·加尔布雷斯就是罗琳之后，这本书马上登上了亚马逊网站的畅销书排行榜。那之后，罗琳又相继推出了另外两本推理小说，尽管署名还是用的那个化名，但大家其实都是冲着罗琳的名气去买的。很多人还拿着新书去找罗琳签名，只不过他们得到的签名都会是罗伯特·加尔布雷斯。去年是《哈利波特》系列诞生的20周年，从1997年开始，这个充满着神奇魔法的世界就伴随着无数孩子的童年，而罗琳的经历也是广大《哈利波特》迷们所熟悉的。他大学毕业后到葡萄牙教英语，在葡萄牙结婚生子，三年后离婚又返回英国。当时他的生活穷困无望，充满了失败感，但是这反而使罗琳更加专注地完成自己的创意。1989年，24岁的罗琳在曼彻斯特前往伦敦的火车旅途中，看到了一个瘦弱戴着眼镜的黑发小巫师，一直在车窗外对着他微笑。 正是这个巫师打扮的小孩让他萌生了创作哈利波特的念头。作为一个单身母亲，罗琳在刚开始创作哈利波特故事的时候，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他的第一本书《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前后一共写了5年。因为自己家的屋子又小又冷，罗琳就常到住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写作。在故事完成之后，罗琳多次寄出书稿，都遭到了出版社的拒绝。不过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97年，一家小印刷商接下来版权，《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获奖无数。随后罗琳又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创作了《哈利波特与密室》和《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而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决定将小说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搬上银幕。从那以后，哈利波特有了影像的生动表达，更加红遍全球。而罗琳对于自己命运的改变也感到神奇，他说，我没有想到最后的答案居然是童话般的结局。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外国的畅销小说作家。一说到畅销小说，那跟严肃文学相比，肯定是群众基础更广了，也更容易受到影视行业的青睐。今天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如今都被拍成了全球知名的电视剧，他就是《冰与火之歌》系列小说的作者乔治·马丁。乔治·雷蒙德·理查德·马丁，名字很长，通常被粉丝称之为乔治 ·R.R. 马丁。他是一名擅长撰写奇幻、科幻和恐怖小说题材的美国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编剧兼制片人，更是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等各大文学奖项的多次得主。乔治·马丁出生于一个码头工人家庭，童年生活非常单调，因为家境不富裕，马丁只能依靠想象力去满足自己，于是成为了一个视书如命的读者。青少年时代的马丁就开始试着写魔鬼故事，卖给邻居家的小孩挣零花钱用，还以自己的宠物乌龟为灵感，幻想了一个充满了阴谋暗斗的神奇王国。上中学后，乔治·马丁成了一个狂热的漫画迷，特别是漫威出版的超级英雄漫画。他曾经给漫画《神奇四侠》的编辑写了一封读者信，被发表到了漫画的第27上。因为当年漫画出版社并没有遮盖来稿人住址的习惯，马丁的地址也出现在了杂志上，而他也收到了大量其他读者的来信。这件事使得他开始参与了漫画迷群体的写作工作。中学毕业之后，马丁考进了西北大学，获得了新闻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他在克拉克大学从事英语和新闻学的教学，直到1979年才辞去教职，开始了专职写作的生涯。不过他的写作生涯并不是一直一帆风顺。1983年，马丁遇到了大挫折，他的第四本长篇小说《末日狂歌》销量极其糟糕。按照马丁的回忆，这本书的商业失败基本上毁掉了他当时的小说家生涯。之后他就转战好莱坞，开始了编剧工作。1990年，马丁在没有接手电视剧工作的空闲期，构想出了一个男孩去观行看斩首，然后在雪地里找到冰原狼的场景。这个瞬间迸发的灵光激发了他的无尽遐想，也点燃了他久违的创作热情。这个灵感突发写出来的章节，后来就成为了史诗巨著《冰与火之歌》的第一卷正篇的第一章。 马丁原本计划和他的偶像约翰·托尔金写《指环王》那样写个三部曲，可当他写了1400页书稿仍然没能完成第一本故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系列可能需要4本甚至6本书才能完成。在第5卷出版前的2011年， HBO 经过4年的策划和筹拍，终于播出了基于第一卷故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权力的游戏》第一季。这部剧在播出之后反响热烈，并很快被续签了第二季。马丁也在电视剧热播之后知名度大为提高。《冰与火之歌》主要讲述了在一片虚构的中世纪世界里发生的一系列宫廷斗争、疆场厮杀、游历冒险和魔法抗衡的故事。不过在魔法色彩上，乔治·马丁再次遵从了他的偶像《指环王》作者托尔金的做法，绝不轻易在小说里运用魔法，也没有一个人在魔法帮助下能够起死回生。与其说《冰与火之歌》是一部奇幻小说，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部虚幻世界里的平行历史小说。如今《冰与火之歌》系列小说出到了第5部，预计还有2部才会完结。不过就在前几天，乔治·马丁确认了一个书迷心中的猜测，最新一部《权力的游戏》凛冬的寒风将不会在2018年内出版了，因为他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了要监制电视剧《权力的游戏》，还在忙着其他图书的创作，所以这次的消息虽然让不少书迷哀嚎，但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如果像《哈利波特》一样真正完结了，书迷们似乎会更伤心的。今天关于外国的畅销小说作家，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这风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仰望，将吉他写笔在肩上，跟多年前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爱记得表演，小院旁糖果店。